我要念神的话语给大家听。传道书三章一到十五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寂寞有时，言语有时，喜好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人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历练。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恒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深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我知道上帝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上帝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在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有了，并且上帝已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阿们。很高兴哦，又可以来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讲到的主题经文，但陈俊章上面大家有看到，大家应该不太陌生了，应该不会很陌生了。我问的题目是人生目标，我想大家应该也知道答案是什么。人生目标是什么？心明要理，心明要理的第一问，心明想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所以讲到可以结束，现在来做一个结束祷告。虽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也是一个真理，但是这个标准的答案真的能够让我们心服口服吗？基督徒的人生目标竟然不是地上的物质享受，而是要尽我们所能来讨上帝喜悦，并且只能从上帝身上得到满足。大家觉得合理还是不合理？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个标准答案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以及如果我们寻求在神以外的喜乐，我们的心是否仍然可以得到感觉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要感谢你，让孩子今天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灵持续的运行在我们当中，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耳，让我们都有一颗受教的心，也求助你恩膏孩子的口，让孩子可以把你的话语传讲的全备和清楚。愿你现在受到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要分享之前呢，我想要先请大家做一件事情，大家可以转头看一看，看看教会有哪一些的硬体设备，很多，可能有电灯，有椅子，还有钢琴，还有冷气， 讲台 还有麦克风。当然电灯的功能是负责照明嘛，那我们可以在明亮的地方可以聚会。钢琴，刚那个小朋友很棒，弹得很好，他是目的是为了来演奏音乐，那我们可以有音乐来敬拜赞美神。还有椅子是让我们可以坐着听讲道，而不是站着，如果站着听讲道应该还蛮辛苦。而冷气被制造出来的目的则是要降低室内的温度，那我们可以更舒服的来敬拜赞美神。还有后面的时钟被制造出来的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正确的时间，以及提醒我们讲员讲到不要太长。所以我们知道其实每一样东西被制造出来其实都有其目的，当然这个目的是什么则是取决于制造他们的人。比如我要制造一颗灯泡，我的目的就是要让这颗灯泡会发亮。如果我所制造出来的灯泡它不会发亮，那么这颗灯泡就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换句话说，每一样东西、每一样物品在被制造以前，就已经先被制造他们的人赋予了功能和意义，而不是被造之物自己来决定我要成为什么样的物品。 既然我们人类也是被上帝所造，理所当然的，人类被造的目的就是由上帝自己来决定。那么人类被造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我们也可以换另外一种问法，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因为人生的目标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人生目标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就像刚才那个比喻嘛，灯泡如果不以发亮为它的目标，那么它就失去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我们人生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在今天大家所念的主题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今天的主题经文，和合本它有个小标题，它是写万事均有定时，劳碌无益。什么叫劳碌无益？圣经上教导我们不需要殷勤工作，不需要认真工作吗？反正做什么都没有任何益处。所以我觉得新一本圣经它的小主题的一个小标题是比较适合，比较恰当。因为大家有新一本圣经，它的小标题是神规划万事叫人敬畏他。和本的是万事均有定时，劳碌无益。新一本它是神规划万事叫人敬畏他。不过不管是哪一个主题，其实他们都向我们传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神已经安排好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所以经文我们看到三章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白出所栽种的也有时，等等到三章八节，经文都非常的类似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开始，也有它的结束。而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当然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因为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简单来讲，传道书的作者所罗门王，他告诉我们神掌管万有，他也预定好每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在神永恒不变的计划里面都有他非常明确的定位。当然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人类被创造出来并不是没有意义或者是目的，我们人类并非像那一些科学家所讲，刚好原子碰撞或者是 DNA 复制错误之后突变之后人就突然出现了，所以我们人的存在是出于巧合或者是偶然。这种说法就有点像是有一块石头在不断的吸收日月精华之后，在机缘巧合之下突然蹦出一只猴子来。这只猴子是谁？孙悟空。答案很厉害了。那么大家相信孙悟空是真的吗？不相信。那么为什么我们会相信科学家所讲人是在原子碰撞之下偶然突变出现的产物呢？假设我们真的如科学家所讲的只是一团会动的物质，那么理所当然的我们应该很容易从物质当中得到满足才对，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属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多少都可以体会到今天的主题经文里所表达出来那一种空虚和无奈感吧，因为我们隐约都可以察觉到根本没有任何一样所示的物质可以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人的出现并非巧合，而我们人生的目标也不是不断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因为我们是被神有意识有目的的给创造出来。而神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在今天的主题经文三章十四节，传道书三章十四节，我念给大家听。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首先，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是绝对不会受到人所影响。经文告诉我们是必有存，不会增添，也不会减少。在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按着神自己的旨意在运行。而神运定万事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独一真神。所以只有他才拥有绝对的权柄、绝对的主权、绝对的荣耀。所以所有的受造物都必须要带着一颗敬畏神的心来荣耀他、来敬拜他。这就是神创造我们的目的。神要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神的心，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过一个以荣耀神为我们目标的生活。而这个目的当然也是我们的人生目标，因为我们被造是为了神。而当我们找到人生目标之后，我想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当我们不认识神或者是远离神的时候， 我们总是会对自己的人生感觉到空虚或是无力感，甚至于没有盼望。因为当人类不照着被造的目的而行动，我们的人生就会失去了意义和目标。就如同比较一下，有一天比说突然说我不想当比，我想要当筷子。大家觉得他可以扮演好这个新的角色吗？大家有用过笔来夹过菜吗？很难夹哦，因为这个角色和他原本被制造出来的功能是完全不一样。如果笔硬要照着自己的想法来改变自己被造以前就已经决定好的功能，那么他就没有任何用处。事实上他只会把自己搞得乱七八糟。但是大家觉得我们人真的会这么安分的顺从被造的目的，以荣耀神、亲近神为我们的人生目标吗？大家看看亚当和夏娃就知道了，但不想荣耀神，不想要服侍神，只想要成为神。当然上帝也知道我们人不会这么安分于自己身为受造物的本分，努力去荣耀神、去亲近神。所以当我们被造的时候，神就在我们心里面放了一样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让它成为我们寻求神的动力。前几年有个非常有名的事件叫普悠玛事件，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在那个列车里面其实有一个叫 ATP 的一个列车自动控制系统，那是非常有名。这个列车自动控制系统它是一个安全机制，就它的功能就是当列车超速的时候，它会发出响声来提醒驾驶员你需要减速，它叫 ATP， 一个安全机制。而在我们心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当我们远离神时，他会不断提醒我们身为受造物的本分是什么。这样东西是什么呢？答案在传道书三章十一节。传道书三章十一节，神造万物更爱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我们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渗透。我们看到和本翻译是叫神将永生放在我们心里，新本的翻译是永恒的意思。所以十一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永恒、追求永恒的意识放在我们心里面。而这颗永恒的心就是神所设立的安全机制，他会随时提醒我们要努力的寻求神，并且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因为只有永恒的神才能够满足我们这一颗为了永恒被造的心。这也就意味着所有属世短暂必朽坏的事物都无法真正满足我们，追求他们的结果只是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空虚而已。因为当我们被造时，我们的心就是属于永恒的神。换句话说，只有神才能够填满我们内心的无底洞。但是可悲的是，我们可以发现到包括基督徒在内，很少人会以亲近神、荣耀神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宁愿选择追求身边短暂必朽坏不完美的人事物，却不愿意按着人受造的目的选择去亲近神，让永恒的神来填满我们空虚的心。而当我们人不按着受造的本分去行动，不以荣耀神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呢？这个是接下来我要和大家分享的重点。我们要一起来看，当我们把神以外的人事物当成目标，我们的人生会变成如何？我们仍然可以感觉到喜乐吗？仍然可以得到满足吗？仍然可以找到真正的平安吗？等我一下，我开一下图，我喘一下气。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我们以短暂的事物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在我还没有去读神学院以前，其实我是在公司上班的。我还记得当初我要向公司申请离职要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其实主管们一直都无法接受为什么有人会因为信仰的关系而愿意放弃稳定薪水又还不错的工作。对他们而言，人生目标不就应该是不断的努力工作，为自己积蓄更多的财富吗？这样子我们才能够从这个物质世界里得到更多的满足。当然的确哦，钱是一样，钱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东西，我相信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当然包括我自己，没有一个人会讨厌钱。当然如果有人和保罗一样看金钱为粪土，你们可以把你的粪土奉献给教会。那么为什么我还要离职呢？是脑子烧坏了吗？ 还是被宗教给洗脑，被宗教给催眠。说实话，如果世上的东西可以让我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也想要拼命的赚钱，追求这一切，追求世上一切看似美好的事物。事实上，我以前就是这么做。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玩车的人，像我老婆在一边，我不知道今天她会来。我本来想说这样，今天不要来。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汽车的人，所以我一直在告诉自己，工作赚钱的目的就是要买一台自己最喜欢的车子，能满足自己的欲望。结果大家可以猜一猜，在10年内我买了几台车？3台、5台，我没那么厉害，20台没有，没那么有钱。10年内我总共换了6台车。为什么会从1台变成6台？原本想买一台自己最喜欢的，结果不知不觉买了6台。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一台车可以真正的满足我。每当我拥有一台车之后，很快的我就会因为新鲜感的消退，就逐渐对这台车感觉到麻痹，以至于就开始对其他的车子产生兴趣。而在欲望的驱使之下，我就会想尽办法，不择手段的想要得到它。仿佛能够得到这些我心目中所爱的车子，就是我今生，就是我人生最大的喜乐。其实，在当时的我，知道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每一次短暂的喜乐所换来的都是空虚和失落。但是我又不得不这么做，因为更令我害怕的是，如果我不把重心放在这些车子上，我的人生仿佛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所以我只能把我人生的焦点和重心放在这一些短暂的事物上，并且不断地告诉自己，终有一天，我一定可以买到一台能够真正满足我，并且我会爱它超过20年的车子。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清楚看见，欲望是如何让人变得愚蠢。然而，欲望并不单单只会让人变得愚蠢而已，它还会让我们一步一步地走向地狱的深渊。因为我从原本想要买一台刚退伍的时候买一台30万的车子，到最后我想买一台300多万的车子。但是感谢主，他改变了我，他让我知道我是为了神活在这世上，而不是为了汽车。所以我现在就站在讲台上，而不是坐在跑车里。而从刚才见证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到，因为我们人被造是有目的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目标导向的动物，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抓住一个目标才会觉得自己是活着的。大家到前一阵子很流行宝可梦，可是大家知道玩宝可梦长辈比年轻人更多，如果大家有去留意的话，长辈比年轻人更喜欢玩，因为年轻人有其他的目标，年轻人可能是 RG、喜欢上 IGFBOLINE，可是长辈最喜欢玩的是宝可梦。你大家如果去公园可以看到很多长辈在一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人会感觉到空虚不满足的原因，并不是给自己设立太高的目标，而是我们找错了目标，误以为世上短暂的事物可以填满我们这颗为了永恒而被造的心。而当我们人找错了目标，不管我们多么的努力朝着错误的目标前进，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的益处。就像传道书三章九节，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做工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再看之下，这段经文仿佛是在教导我们，不太需要认真的工作，因为没有什么益处，并不是这意思。其实这段经文是在告诉我们，当我们以工作赚取金钱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的人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透过金钱所换来的物质享受和喜乐，对我们而言永远都是短暂的。就像我刚才那一个自我见证一样，为了填满我这颗空虚的心，我为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买一台我自己最喜欢的车。为了这个目标，我拼命的赚钱，并且清楚告诉自己这个辛苦是值得的。好不容易存够了钱，达成了目标之后，很快的我又选择了另一个目标。因为我这一颗为了永恒而被造的心又开始感觉到不满足，所以我又必须寻找另外一个目标来填满我的心。而这样的恶性循环除了让我不断的劳碌和烦恼，因为我要一直担心金钱会不够之外，我没有得到任何的益处。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事实上圣经早就已经告诉我们， 以工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以工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是神给我们人类的咒诅和惩罚。接下来第十节，传道书三章十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历，受经炼。新译本的翻译是，我看神给予世人担子，是要他们为此烦恼。这里的世人，它的原文是人的后裔，人的后裔或是人的子孙。希伯来文的人，它的发音是什么？希伯来文的人，它的发音是 Adam， Adam， 大家知道 Adam 是指谁？亚当。所以我们知道，工作的烦恼和重担其实是神加在亚当和他的后裔身上。为什么神要把劳苦工作加在亚当和他的后裔，也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创世纪三章十七节，翻到啊，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这节经文，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够从地里得到吃的。”我们看到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当人犯了罪之后，终身劳苦就成为了神给罪人的咒诅和惩罚。但是神把劳苦放在我们身上，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要折磨我们，而是要引导我们去寻求神。神要我们去思想，在伊甸园里与神同住是有多么的美好。但是人犯了罪，离开了神，在荒芜的土地上，则只剩下劳苦和重担。简单的讲，神要我们去比较有神和没有神之间的差别。然而可悲的是，现代的人却把那一个罪的咒诅当作我们的人生目标，就像所罗门王所讲的。我们再来看传道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传道书三章十二到十三节，我念给大家听。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虽然透过劳碌工作所换来的物质享受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经文圣经告诉我们，获财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人犯了罪，但是因着神的怜悯，在咒诅当中，神仍然给我们存留恩典，那我们可以在物质生活当中、物质享受中得到短暂的满足。但是如果我们在恩典当中仍然不知足，反而是拼了命的想要寻求更多的物质享受，这个劳碌工作就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咒诅。因为神早就已经安排好，属于我们该得的福分，该有的享受。传道书三章十四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看到经文清楚告诉我们，我们该有的享受，神都已经计划好，不多也不少。所以如果我们辛苦工作，拼命赚钱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质享受，只是为了寻求更多在神以外的喜乐和满足，最终这个短暂的物质享受只会带领我们离神越来越远，当然最后就进入到一个没有神的地方。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新约圣经三百零一页，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我念给大家听。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我觉得这些经文很有意思，理论上富有的人应该是更加的无忧无虑才对嘛，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缺，不是吗？ 但是神却告诉我们，富有的人是世上最多烦恼和愁苦的人。也就是说，在物质上或许他们什么都不缺，但是在心灵上他们却是比贫穷人更加的贫乏。因为富有的人会比贫穷的人更担心害怕自己会一无所有。为什么？为什么富有的人会比贫穷人更担心害怕自己会一无所有？因为贫穷的人原本就一无所有。因为贫穷的人知道欲望对他们而言是一件极为奢侈极为昂贵的东西，结果呢，他们反而更能够学会知足。同样的，也只有知足的基督徒才能够真正享受到神在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丰盛恩典。接着我们来看呢，另外有一群人，他们喜欢把人生目标放在自己的另外一半身上，可能是自己的女朋友、自己的老婆、老公之类的。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新闻，若大家有常常关注社会新闻，就可以发现到社会新闻里面三不五时就会出现一些情杀事件，可能是情侣夫妻之间的纠纷，或者是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砍杀。为什么我们人这么容易因爱成恨？为什么我们人这么容易因爱成恨？因为当我们把自己的另外一半当作我们的人生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就必须要从另外一半身上得到喜乐和满足，也就是说另外一半成为了我们的喜乐泉源。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爱人，其实我们最爱的是自己，最主要就才会说爱人如己。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在社会新闻当中看见情杀事件的原因，因为当我们发现到所爱的自己受到伤害，也就是说我们无法从喜欢的人身上得到满足时，我们人类邪恶的本性就出现。其实真正的爱并不是拥有，而是给予。这一点我们在主耶稣身上就可以看到，他因为爱我们，所以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给舍了，为的是要承担我们这些罪人的刑罚和痛苦。所以我们常常把刑杀事件说成因爱成恨，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太正确，因为我们并不是太爱对方而杀他，而是刚好相反，我们是太爱自己，无法从对方身上得到满足，所以才杀了他。事实上，圣经也早就已经告诉我们，把不完美的人当作人生目标，也是亚当犯罪之后先给我们的咒诅和惩罚。我们一样来看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创世纪三章十六节，旧约圣经第三页，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翻到我们头来念，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恋慕和管辖这一组词汇同样也出现在创世纪四章七节。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四章七节，当该隐因为神不喜欢他所献上的祭物而对神发怒的时候，神对他讲，神对他怎么讲？神说，你若行得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当然这里的制服跟刚刚我们所看见的管辖是相同的希伯来文单字。所以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和罪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这其实是两段平行经文，都是在我们人类犯了罪之后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而这两段平行经文在告诉我们，当我们恋慕一个人，或者是当我们想要辖制一个人，这些都是人犯罪之后所带来的结果。简单来讲，这两节经文传达出，当我们人犯罪之后，我们把人当作目标，可能是我们渴望得到一个人，又或者是我们渴望辖制掌控一个人，这些都是神给罪人的惩罚。曾经有人这么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说，当我们把不完美的人当成我们的目标，我们就会因为人的不完美而受到伤害，因为我们一辈子都要担心害怕自己的另一半会不会出轨或者是外遇， 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就是贪恋世上一切看似美好的事物，所以当我们把不完美的人当作人生目标，我们一辈子都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不完美的我们，这绝对无法完全满足任何人的期待和要求。或许有些人觉得，既然我们不能把人生目标放在短暂的事物上，也不能把它放在不完美的人身上，那么我们就把人生目标从别人身上转移到自己身上，对，这最安全的嘛。其实这么做的结果下场也一样悲惨，因为他们把人生目标放在必朽坏的事物上。大家知道现在的人很喜欢化妆，不单单只有女生，男生也一样，而且化妆前后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人。大家喜欢上 YouTube， 上面有很多的影片告诉你怎么叫做不同的两个人。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装扮自己？因为他们把他们的喜乐和满足感建立在自己的外表上，所以他们最喜欢的就听见别人对他外表的赞美，所以 IGFB 这些是他们最喜欢上的社群软体。而他们每天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每天都非常小心的保养自己的皮肤，常常喜欢买最贵的化妆品和保养品，当然这是为了让他们的美貌可以随时保持在最佳状态。但是当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们可以发现到他们的喜乐也随之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在他们脸上因着岁月所留下来的皱纹是无法抹灭的。大家也可以看 YouTube， 有些频道会介绍30年前跟30年后明星的差异。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把喜乐放在必朽坏的事物上，或许我们可以拥有短暂的喜乐和满足，但是很快的随之而来的只会剩下痛苦在等着我们。事实上，把必朽坏的事物当成人生目标，也一样是亚当犯罪之后神给我们人类的惩罚。我们来看创世纪三章十九节，我们把必朽坏的事物当成人生目标，也是神对我们这些罪人的惩罚。我们来念一下创世纪3:19，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在这边我们看见了人的衰老和死亡都是罪所带来的结果。这意味着是什么？死亡其实是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因为人类如果没有犯罪，就不会有死亡的咒诅。许多人都认为基督教讲死人复活、讲永生是一件愚蠢荒谬的事情，因为那是不正常的人才会说的话。但是在这边我们看到，把死亡当作正常的人才是愚蠢和荒谬，因为那是人犯罪之后所带来的惩罚和咒诅。事实上，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个世界的人都把不正常的死亡当作是正常的，是人一定要面对的，但是他们却又不断的想尽办法想要维持自己的样貌，或者是想要延长自己的寿命，仿佛是拼了命的想要让自己从一个正常的人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人一定会老也一定会死，却还是想追求不老和不死？因为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永恒放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的心会渴望追求永恒不朽坏的事物。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内心其实也反映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相信这个世界是有一位永恒的神，因为如果没有永恒的神存在，我们又怎么可能会想要追求永恒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讲这篇道的目的当然并不是要高喊以神为中心的口号，而是希望提醒大家，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当我们选择短暂不完美必朽坏的人事物作为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的喜乐是不可能维持长久，甚至于那一个错误的目标还会反过来伤害我们。因为以人事物为人生目标，刚才我们就看见都是人在伊甸园里犯了罪之后神给我们的惩罚和咒诅，但如今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不在咒诅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下。所以在工作中的我们虽然努力赚钱维持生计是生活的基本原则，但是如果我们拼命的赚钱，目的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更大的欲望，或者是为了让自己打开存折的时候可以觉得更安心， 而忽略了人被救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那么我们的下场可能会像路加福音十二章的那一位无知的财主。大家知道这位财主做了什么吗？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一个叫无知的财主，那位无知的财主常常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你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结果神怎么对他讲？神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这提醒我们，当我们努力赚钱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了神的恩典，因为获财的能力是从神而来的。同样的，享受的权利也是神给我们的。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做夫妻的，虽然圣经说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合为成为一体，但是神给我们另外一半的目的是为了要夫妻两个人彼此帮忙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世界。换句话说，神赐给我们伴侣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更有效率的来服侍神，可以更专心的来荣耀神。如果我们追求伴侣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让伴侣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就必须要承受另一半随时会变心的风险，因为我们一定会变老，我们会变丑，更可怕的是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久了，那一个一成不变的生活会开始让人觉得无聊，甚至慢慢到无感。我有时候会陪我老婆看一些以浪漫爱情题材为主的一个韩剧，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韩剧，韩剧基本上都是爱情文艺片，而几乎所有的电视剧里面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都是在描述两个人从相遇相知到相爱的过程。而最后一集结局或是最后一集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两个人在经历了许多波折之后，两个人好不容易终于结婚了。但是我要问大家的是，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只在结婚那一刻就停止了吗？事实上，结婚之后的爱情故事应该是比结婚前更重要嘛，因为婚前的相处可能是5年，大不了10年，但是婚后的相处30年、40年，你活得更久，就是70年。但是为什么这些爱情文艺片都不继续拍婚后的生活，而只选择在婚礼的那一刻作为结束？因为婚前和婚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如果婚前的世界是爱的死去活来，那么婚后的世界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如果婚前的世界是浪漫爱情剧，那婚后的世界就是社会写实剧，或者是惊悚恐怖片。我老婆讲。所以世上的经验也告诉我们，爱情进入婚姻之后，就会从激情回归到平淡。但是如果夫妻两个人都能够一起以荣耀神为我们的人生目标，那一个一成不变的生活反而会让我们觉得更加的平安。因为当我们以神为中心时，我们心中的偶像就会消失，我们不需要再去寻找其他的偶像来满足我们的欲望，来填满我们空虚的心，因为永恒的神自己就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喜乐和满足。同样的，虽然我们的肉体渐渐衰残，但是在死亡之后等待我们基督徒的并不是永恒痛苦的刑罚，而将会是那天上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因为我们将能够和那一位永恒的神永永远远生活在一起。所以保罗说，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我们不善胆，我们肉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是一天。为什么肉体越来越衰老，但是我们的心却是越来越开心呢？因为我们已经离我们所盼望的天堂越来越近。在天堂里，在永恒里，我们会有一个全新属灵不朽坏强壮荣耀的身体。最后我想 念一段话作为今天正道的总结。奥古斯丁讲了一段话，我觉得很棒。奥古斯丁他说，人心是为了神而造的，如果人心不在神里面找到安息，他是永远不会安息的。我们人的心是为了神而造的，如果我们的心不在神里面找到安息，那么他是永远不会感觉到安息的。但是又有多少人可以明白这个真理？我们人总是要在追求这个世上短暂不完美必朽坏的事物 而跌得满身伤痕之后，才能够认清到这个事实。就像圣经里面的那一位要求分家产而离家出走的小孩子一样，小儿子一样，一定要在世界上经历到挫折和失败之后，才能够发现到拥有上帝真的是好的无比。那么我们是否真的已经找到我们的人生目标？我们真的渴望认识神吗？真的渴望亲近神吗？真的渴望拥有神？真的渴望进入那永恒的国度吗？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安息。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所以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中保。主啊，你让我们可以靠着他完全的顺服和十字架上的救赎，可以称义成圣得荣耀。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明白我们受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你，并且要以你为我们的喜乐全源。因为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找到真正的安息，我们的心也才能够找到真正的满足。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每当我们失焦的时候，或者是被世上的物质给捆绑时，求圣灵来引导我们，更新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胜过我们老我的私欲，并且能够再重新的聚焦在你的荣美之上。因为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愿一切受到荣耀都归于那赐给我们丰盛恩典又保守我们到底的主。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